变成嘅。 至于 呢一个颶風嘅日数咧，其实就要睇翻嚟紧嗰几日社区嗰、那个即系个案情况系点。大窝口富强楼、大窝口村富强楼方面咧。我哋咧就係、是、即係睇緊嗰個場地，咁我哋即係喺同一個座向咧揾到兩宗初步陽性嘅個案，咁所以咧我哋要進行一個視察，睇下呢兩個個案之間咧有冇任何關係。至於黃大仙區咧，由於嗰、那個污水嘅情況。我哋亦都係揾到，即係喺呢啲污水嘅樣本度咧，揾到Delta 同埋 Omicron 嘅變異病毒株，咁亦都揾到一啲個案咧係懷疑咧係有 Delta 嘅病毒株，咁所以我呼籲咧喺黃大仙做嘢同埋住嘅人士咧，都係盡快咧接受一個自願嘅檢測。 For the donor, we also before the donate blood. 喺捐血者捐血之前咧，我哋都會建議佢哋咧係預早係去預約嘅，咁樣咧就可以減低一個捐血中心即係人群聚集嘅風險。咁捐血之前咧，佢哋都係要答一啲嘅問題，我哋會做一啲嘅篩查嘅，即係話有關人士咧需唔需要接受強制嘅檢測啦？我哋亦都會係檢查捐血者。嘅旅遊史啦，同一啲即係確診個案有冇任何嘅關係啦？咁根據有關嘅指引咧，咁咧經過捐血係去傳播新冠病毒嘅風險係非常之低嘅。咁而捐血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建議捐血者，如果佢哋出現任何嘅病徵或者疾病嘅話咧，佢哋可以聯絡捐血中心。咁我哋咧就會係幫助佢哋跟進嘅。 呢位男士，後邊嗰位。 你好 M730， 想問下葵涌村嗰度先有冇各座嘅累計個案數字啦？富強樓嗰度話有一宗初步確診，但係今朝封區係冇個案，想了解呢個係點樣揾出嚟，同埋嘅有冇蔓延去大窩口村嘅跡象呢？另外又想知道勝利道個地盤係邊個盤啦，同埋嗰九個個案嘅 number， 同埋有冇話係負責啲咩嘅咧？象山村個地盤係咪依然？total 都係兩個啦，同嗰個村入邊嗰個房署職員個個案有冇關嘅咧？另外黃大仙嗰個污水樣本其實係咪同一個樣本揾到兩種病毒啦？即係同一個水源揾到兩種病毒啦？係涉及幾多個嘅醫室單位？大澳嗰個佛教佛可中學係咪持續有爆發啦？嗰啲東涌個案係咪同係好多都有啲關係同呢間學校？最後就係想知道採樣員同埋南山長者之家嘅 case number 啦，同埋今日初步確診個案有冇啲源頭不明或者值得關注嘅個案咧？唔該。 源頭不明嗰個案，頭先講咗五位啦，嚇。咁採樣員嘅號碼係13312啦。佛教嗰間學校仲係有啲個案嘅，就係、是多咗一宗啦嚇，咁另外都提一提，其實我哋今日都有一個相關嘅個案咧，就係同其中一個個案13324，佢係曾經買過個倉鼠咧，佢係曾經一個好輕微嘅接觸啦，即係佢屋企就戴住口罩就攞嗰啲嘢咁樣嚇，咁可能都係相關個案，因為個個案即係新嗰個個案咧，都係 L452R 嘅。黃大仙嗰、那個污水就唔係一定係話豪園嗰度攞出嚟嘅，只不過豪園嗰度我哋係見到有連續三個單位啦，有兩個確診，一個初步陽性就係喺依單位啦嚇。咁呢個污水通常就係一個搜集點嘅嚇。咁我知道佢哋都揾到有 Delta 又有 Omicron 嚇，大隻咁啊嚇，地盤 number 好啦，之前係13207啦，咁跟住就係13292、13305、13306 0613315133341336133391133392。初步確診我手上沒有數字，如果去到葵涌村那個大概的數字，今早就是包括初步陽性和陽性，即已經確診那些，就應該入葵有148宗個案，就大概涉及超過100個單位，就影葵就是49個個案，就曉葵、鬱葵、雅葵，曉葵、鬱葵就各一宗，雅葵就三宗，春葵一宗，千葵一宗，翠葵一宗，綠葵一宗，白葵一宗，即是大致是這樣。但是這些數字都是會變的，因為其實我們還有些初步陽性啊，做檢測啊，找到出來。 下一題，還有沒有問題？後排那位女士，中間那位。 你好啊，經濟部的。首先想問一下今日不明個案的 CT 值啦，不明個案入面KGV 何文田分校那個有沒有最後的返學日啦，他的病毒株是什麼啦，銀行 IT 那個有沒有說他是哪一間銀行啦，他上班的時候會不會接觸市民呢？相關個案方面呢，想問一下勞工處十樓那兩個吃過飯，是不是真的兩個都做勞工處，即是不是同事啦，他們有沒有在哪一度吃過飯，那個食肆有沒有有沒有什麼風險呢？還有相關個案那裡說有一個最近住豪苑，黃大仙豪苑的就買倉鼠啦，想問一下他是幾時在哪裡買倉鼠啦。還有你剛才提到說今天有個相關個案和是不是13324有買過倉鼠有輕微接觸，然後看看13324是不是住在日葵樓，即不要聽到你剛才說的 case number。 還有勝利道地盤那裡呢，現在8個確診，有沒有說它的地盤原本是有多少個員工是檢疫緊的啦？還有昨天有提過去明星海鮮酒家到實地調查啦，現在有沒有一個調查的結果呢？還有想問 HA 呢，威遠精神科護士和那個染疫的門診病人有沒有什麼接觸啦？那個病人當時有沒有戴口罩啦？估計個傳染的途徑啦，還有捐血那個情況是捐血者確診有沒有 case number 啦？他是感染 Omicron 還是 Delta 呢？還有即估計那個接受捐血那位人士有沒有一個感染的風險呢？謝謝。 那個勝利道那裡呢，我們就還在調查中，昨天因為不是太即係幾個個案的時候，我哋就知道他哋是在一樓嗰度工作咁樣啦。咁但係而家都要再問翻清楚，係咪所有都是在那度工作啦嚇？因為係銀行呢就是做電腦的，它在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做電腦的，就應該就不是直接接觸顧客那些人啦。 KG5 的學生他最後一天是1月21日上學，那個 CT 值就入了醫院就是21。勞工處那位人士是看看，他們是一位是之前在勞工處做的保安，一位在那裡是做那些文職的，他們就一起就吃過飯，而在其中一間叫做他們應該在這個西九龍中心的紅葱頭就1月14日就吃過飯，那間都是因為他們兩個一台的，都是當是有個案處理，會請那些 嗰、那個餐廳要大清洗啦，咁佢所有人士都尤其是工作人員咧係需要做檢測嘅，嚇、啊、咁其他去過嘅人士就係需要做強制檢測咯。豪苑嗰位係一個初步陽性嘅個案，就未係有 case number 嚇、啊。咁我哋詳細調查緊，究竟佢幾時買喺邊度買啊？咁樣嘅嚇。Omicron， 系 Omicron。 何医生， 关于威尔斯亲王医院专科门诊咧，嗰位精神科病人咧，当时系有戴口罩嘅，咁亦都冇喺门诊做乜嘢高风险嘅，即系檢查啦。咁當時我哋同事咧都有著合適嘅個人保護裝備，不過始終咧即係而家社區上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個個案，嗰、那個源頭咧其實我諗咧衞生署都個繼續做緊個個案追蹤。至於咧捐血我哋睇到國際上面即係好多文獻咧，其實由血液感染到新型冠狀病毒嘅機會咧，其實都係好少嘅。咁對上我哋其實上次有一個case 啦，都係喺法國嗰、那個捐血者咧係之後係確診。咁、那個 case 咧即係都係慶幸就係病人都係即係都冇話見到嗰個血嗰度之後有咩病毒啊嗰啲咁。 你意思而家嗰個新個案係邊個係嘛？13367， 仲有冇其他問題？補問一條，後邊呢位。 Sorry， 有個數想問清楚，因為頭先一開頭咧講葵涌村嗰度，你而家話累計嘅數字就210宗，但我哋加埋就應該好似已經係多過210呢個數字，想 confirm 下。同埋其實以一個葵涌村咁樣去計，即係幾日內已經可以累計到200多宗，點形容呢一個數字個情況算係點啊？唔該。 可能我哋要睇一睇點樣計個數啦嚇。咁因為累積嗰、那個可能係嗰個 cut off 嘅時間啦嚇，咁即係借數嘅時間可能有分別啦。咁但係呢啲數都係會變緊嘅，咁可能即係我哋聽日再睇睇個總數係點咯。嗰、那個Omicron 個傳播性非常之大快啦，同埋嗰個潛伏期好短啦，即係一兩日啦，或者有啲甚至好快咁樣。咁變咗我哋會預期，如果真係有傳播咧，其實真係會幾可惜咁樣上升嘅嚇。咁暫時都係上升緊，不過就未見到好似我哋預計嗰種啦。咁可能係有機會佢哋即係大家就係停咗一停啊，咁樣係即係保持咗，即係又做咗大清洗啊，有各樣嗰啲。咁啊，希望佢係可以即係落翻嚟咯。 好，記者會結束啦，多謝大家。 各位，香港電台第一台剛才為大家轉播咗卫生署同埋医管局嘅记者会嘅，咁直播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转头咧会播放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戴希立你好， 你好。 刚才咧就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系直播咗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就讲到疫情嘅最新发展。咁刚才宣布咗咧就系本港系新增109宗新冠病毒嘅确诊个案，其中咧就系98宗系本地个案嚟噶。本地个案之中咧有5宗源头不明，24宗系同其他个案有关联，其余嗰69宗咧就系同葵涌村咧相关嘅个案啦。咁都令到咧而家葵涌村咧就成条村嗰、那个。嘅累计嘅确诊数字咧，就达到大约系210宗啦。咁当中咧就系日葵流比较多啲咧，就系最少148宗啦。影葵流最少系49宗，其他咧亦都系有7栋嘅楼宇咧系有出现咗确诊个案，即系话咧总共有10层嘅楼宇咧，10栋嘅楼宇咧系喺葵涌村嗰度咧系出现咗确诊嘅个案啦。咁除咗咧就係頭先講呢個嘅葵涌村之外咧，咁啊今日嘅公佈咧亦都係講到有一啲嘅群組需要大家留意啦，包括係勝利道嘅地盤咧有一個群組咧就係最少有9宗嘅個案啦。另外長沙灣政府合署亦都最少咧2個人確診，同埋咧大窩口村嘅富強樓同埋咧黃大仙豪苑第一座嘅 E 單位咧，亦都係懷疑咧有一個嘅垂直傳播出現。咁而其中咧就黃大仙豪苑更加係涉及咧係 Delta 變種病毒嘅咁亦都见到咧，就系当局嘅污水监测咧，就见到黄大仙区嘅污水监测咧，系对 Delta 同埋 Omicron 嘅病毒咧都呈阳性吓，咁亦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啦。另外咧，亦都系病毒可能系出现喺医院嘅状况咧，系出现咗啊。咁包括咧系威斯医院咧吓，有一个嘅精神专科门诊护士系初步确诊噶。伊丽莎白医院咧，亦都有一名嘅保安运作助理咧系确诊。咁而咧喺呢个嘅玛加利医院嘅日间化疗中心咧，就有一名嘅78岁嘅男性长者咧，就今日系确诊，初步确诊吓，咁就系住喺葵涌村噶，亦都讲到话咧，有2名嘅确诊病人咧系早前曾经捐血，咁啊，戴希立就见到咧，而家嗰个嘅一日就新增咧就超过100宗嘅确诊个案啦吓，咁当然系葵涌村比较多啲啦，但都实在咧好令人关注咧嗰个疫情嘅一个发展啦吓。 我谂个疫情咧依家都变得几复杂，同埋扩散得好快。即系除咗系个地域啦，即系葵涌村啦，咁你会见到咧喺其他嘅地方都可能咧，因为有啲人走散咗咧，就传咗开去。嗰、那個咧就我都唔知道會變成一個群組又或者一個地域嘅問題。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其實嗰個疫情咧有兩隻嘅，一個就 Omicron， 一個就 Delta，就嗰個同個倉鼠嗰類有關咧。所以那個情況都唔淨止係擴散得好快，同埋個面積好大，同埋個情況都幾複雜而家。 咁啊，亦都見到一啲嘅不明源頭個案啦，包括喺葵芳啊、深水埗啊，同埋黃大仙咧，都出現一啲源頭不明嘅一啲個案咧，係確診嘅。咁亦都令到大家關注咧，嗰個追查嘅方法係點樣啦？好啦，咁啊，講翻我哋葵涌村個狀況啦。嗱，而家葵涌村頭先都講啦，已經有10棟嘅樓宇咧係出現咗確診嘅個案。咁其中咧就係個案比較多嘅日葵樓同埋影葵樓咧，其實而家仍然係進行緊呢個嘅5日嘅圍封檢測嘅行動啦，另外咧有4座嘅樓宇咧就曾經咧就做過一個短期嘅一個圍封檢測。屋邨咧，其他嘅楼宇咧，同埋附近嘅葵福苑咧，都系咧落入呢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噶。不过咧，就喺呢两栋，即系日葵同埋影葵两栋需要即系5日嘅围封检测嘅楼宇之中咧， 咁就好多嘅傳媒咧就訪問翻啲居民啦嚇，咁就發現到大大細細好多嘅問題啊。先係咧就見到啊派飯啦，因為當局會有人員去到派飯俾啲居民一日三餐啦。咁但係派飯嘅時間咧就係有啲時間唔準啦，同埋咧就係亦都未必符合到一啲居民譬如宗教飲食上面嘅需要。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見到一啲樓宇咧就係一啲樓層咧可能係喺 lift 口嗰度咧就係聚集咗大堆嘅垃圾啦。咁就因為咧就係今次嘅源起都係有一啲嘅清潔工人咧係確診啦，咁當初嗰個嘅清潔公司嘅工人咧都送曬去檢疫，咁所以咧而家房署已經安排緊咧就係新嘅承辦商去到入去做清潔啦。不過咧更加重要嘅係咧關於檢測同埋咧就係送院嘅問題啊，因為咧都有一啲嘅報道都講到，咁就啲居民啦落樓做檢測啦，咁但就發現樓下嘅檢測站大排長龍，咁有啲人咧真係排好即係個幾鐘好幾個鐘先至做到檢測，咁亦都喺 lift 裏面咧有一個好擠迫嘅聚集啦，咁啲居民都擔心有一個嘅傳染嘅可能性。另一方面有一啲嘅行動不便嘅一啲譬如長者啊咁其實咧而家係可以咧要求上門做檢測嘅，不過咧就有啲嘅報道話，啲居民咧可能等咗兩日啦，都冇人上門做檢測，啲職員仲叫佢落翻樓做檢測啊，咁但係嗰個係一個行動不便嘅人啦。另外啦，如果有一啲嘅居民佢嘅病毒檢測係初步確診嘅，咁咧亦都出現咗一個比較遲咗去送院，佢嘅密切接觸者遲咗送去檢疫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嗱，點樣睇呢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問題存在咧？ 其實咧就政府咧，當呢個疫情一路擴大的時候咧，開初咧就即係圍封咧，其實佢係做過嘅，不過咧就隔夜圍封嘅啫，即係唔係連續有幾日圍封。我諗未即係今次係先第一次實施啦。咁過往咧就用另一個方法就拎咗去竹篙灣度做隔離。咁其實隔離嘅時候咧，即係雖然話我哋有一個隔離嘅政策同埋有一個安排，但真係實際上好多人隔離嘅時候咧，你又會發覺又係有好多咧裏邊嗰個協調啊，或者裏邊有好多嘅工作咧，好似咧就有啲漏洞。咁今次一樣啦，就由隔夜咧變咗幾日咧，咁嗰啲漏洞嘅問題就出曬嚟。我諗我哋依家喺依個時候咧，就唔係想去抱怨前線嘅工作人員，因為我諗佢哋都好辛苦，亦都好危險。居民就更加唔使講啦，即係但係我相信我哋一路發現問題嘅時候咧，就需要將我哋原來嗰個估計方案咧，要加大力度先得，同埋你要堵塞嗰啲漏洞，要做得快啲。我諗， 其實當局已經出動咗咧，就係超過1800名嚟自十幾個政府部門嘅人員咧，去參與今次嘅圍封檢測嘅行動啦。亦都有話咧，係有六個嘅檢測承辦商係設立咗十個嘅流動採樣站噶啦。咁但係咧，就今次仍然出現咗好多大大細細嘅問題啦。咁究竟啊，係邊度出錯咧？嗱，不如咁啦，都問問聽眾嚇，唔知有冇真係住喺葵涌村嘅朋友啊？咁啊，聽到而家我哋討論緊呢個話題，可以打上嚟講下你哋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咧？或者大家都去評論一下啦，今次嗰個嘅圍封行動又係大家覺得點咧嚇？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喺呢個圍封強檢期間嘅一個影葵樓嘅居民黃小姐喺度啊。黄小姐你好， 黄小姐 你好， 系， 不如先请你讲下，即系你自己，譬如屋企有几多人嘅咧？ 屋企有四个人， 四个人嘅。咁而家你哋礼拜六开始咧就被围封检测啦。咁其实你哋而家譬如屋企里面个物资系点咧？有冇话啲乜嘢需要咧？ 其实最需要嘅反而系消毒用品咯。因为你日日都要落去检测一次，咁你检测嘅时候，你嗰啲消毒用品一定唔够噶啦。咁头两日都仲好啲嘅，起码有人消毒下部 lift。咁但系呢两日都已经冇啦。 其实有冇一啲嘅政府人员向你哋派发物资噶？ 今日就有第一日有嗰啲纸巾啊，冲凉液嗰啲嘅。咁但系。淨係得沖涼液咯，就沖同埋紙巾咯，就其他真係消毒嘅嘢就冇咯。 OK， 咁啊，關於膳食方面，咁你自己係你會食翻即係當局提供嘅早午晚餐啦，還是你自己煮定點樣嘅咧？ 本身就是吃当局的，咁但是有时佢真的太硬了，都要自己煮咗嘢食先噶啦。 哦，硬咗吓，情况系点啊？ 我琴晚就九点几先有夜晚食咯，九点几十点有啲人仲夜。 嗯，本身有冇话系几点送嚟嘅咧？ 佢冇噶，冇讲几点噶，即系佢冇安排个时间俾我哋噶。总之有人揿门钟就有饭食咁样咯。 嗯嗯嗯。都聽到有啲嘅報道講話，即係嗰個送飯嘅方式咧嚇，啊有啲人可能即係甚至擺咗地下咁，咁嘅你哋送飯嗰個方式係點啊？ 一開始我哋都係擺地下嘅，跟住就各家各户自己攞張凳出去咯，跟住之後就寫住有幾多人咯，咁盡量就令到大家都有飯食咯。 嗯，咁就佢哋送飯嘅時候，即係你頭先話會撳一撳鐘嘅。 有啲流程会嘅，都有听过，有啲有流程就直接喺出边猎头大嗌攞饭啊咁样咯。 系，咁你话迟咗啦吓，咁系迟咗嘅情况系点咧？头先你话有一餐晚餐系九点半先送到，其他嘅情况系点咧？ 其实普遍都早餐就八点零九点啦，咁晏昼头先啱啱晏昼嗰餐咧就两点半，差唔多两点半先有得食咯。 嗯。 跟住晚餐而家就未知几点有得食。 嗯，好，黄小姐，由于我哋就嚟听一节新闻啦，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一阵下。 哦，好， 好，唔该晒，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属于本地感染，包括5宗暂时找不到源头，24宗与其他个案相关。葵涌村的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累计至到210宗。葵涌村多69宗个案，27宗和日葵流有关。影葵楼有33宗，雅葵楼2宗，千葵楼、碧葵楼、郁葵楼、春葵楼、夏葵楼、白葵楼、绿葵楼各增1宗个案。邻近的大窝口村富强楼除了早前1宗确诊，亦都有1宗初阳个案，是楼上楼下同方向单位怀疑有直向传播。黄大仙豪苑第一座亦都有2宗确诊个案，亦都有1宗初阳个案，亦都属于医单位。其中1宗个案怀疑最新购买仓鼠。5宗暂时源头不明个案包括英皇、佐治五世学校、何文田分校一名学生，住在东涌蓝天海岸第6座，平日有到平台玩。一名53岁住葵芳村女患者，怀疑属于 Omicron 个案，平日有去葵涌广场和新都会广场。另外有一名荃湾花园荣华阁居民，黄大仙豪苑一名75岁居民，和一名在黄大仙任职发型屋的49岁女士。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下午到大窩口村富強樓調查，袁國勇聯同衛生署人員等全部身穿保護衣進入富強樓了解情況。葵涌村出現爆發，鄰近的大窩口村富強樓先後出現感染個案，初步列為源頭不明。政府朝早完成大窝口村富强楼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150名居民接受检测。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话，试图威吓审理2019年社会事件或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或者向他们施以不当压力，近日继续有增长，强调这些行径是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直接和公然的冒犯，必须予以谴责。张举能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欢迎对司法机构和工作有益以及具建设性的批评，但是若果并非建基于客观事实和理性讨论，只是空凭臆测，

系你好。嗱，咁头先就讲咗关于送饭同物资嘅问题啦。咁其实比较重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关于检测啊吓。咁见到咧就系而家都好多嘅居民都反映啦。咁其实落楼检测咧，实在好多人吓逼 lift 啦，同埋落到去咧亦都要等好耐先有得检测。你个经验系点啊？ 其实第一日咧就唔知点解三部 lift 咪有六部 lift 就封咗三部 lift 嘅。咁就大家堆堆咁落去啦，冇话过，从来都冇话过俾我哋听几点钟可以验嘅。跟住之后咧，琴日咧就话逐层拍落去嘅，到我哋拍到我哋啦，落到去啦，佢就同我哋讲话，诶未到你唔好落去，但系又见佢其实高层同低层系一齐拍，即系拍满落去嘅、哦。跟住之后就喺度排啦，排。今日咧就。拍都冇拍过，到而家都未有人拍过门啦。咁但我哋已经做咗检测噶啦，咁基本上都要等70分钟以上嘅。但系从来都冇人话过俾我哋听，会唔会推迟检测啊、成啊？ 即系你自己行落去啊！即系你变咗冇人拍门，你就自己即系试下行落去睇有冇得检测，即系咁样系咪咁啊？ 系啊。 咁啊，即系变咗都好似又冇 叫翻你上去噶啦， 系即系，但系佢又冇叫翻你上去，你总之喺下边排队就测完，你自己行翻上去，即系变得就唔系有个安排咁样去做检测，系咪咁啊？ 佢写就写十点至夜晚八点咯，但系好多时有时有啲居民十点钟好谂住早啲落去检测，都俾佢哋叫翻上去，都大概其实基本上每日都系两点先开始检测咯。 即是说现在那个检测呢是不是说有一个有秩序地分批地下去，见到有一点乱了，你自己走下去又得，下到去可能又未开始，即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啊是啊。 哦，这样。 你对这个检测安排怎么看 啊？真的很差，我从来没试过这么差咯。即是他还要是他排队的位置都好得意啊！佢会喺个大堂 lift 口嗰度，排出去，跟住再喺 lift 口嗰度经 lift 口嗰度又排翻出去咁样，即系兜个大圈，你都系要经过大堂，所以变喺大堂里面都系好多人嘅。 系， 咁你哋惊唔？你哋担唔担心？即系冇安排咁样，冇分批咁喺个 lift 里边，或者喺度等候期间，佢反而会有个即系交叉感染个情况出现咧？ 咁梗系担心啦，大佬佢第一日拍门又系。高层叫啲，低层叫啲，高层嘅叫啲，低层叫啲，咁都完全冇秩序嘅，所以咪唯有自己做好啲咯。 系， 仲要关注到咧，即系譬如你嗰层啦吓，同埋其他层数咧，有冇确诊个案？那个风险系点样嘅咧？咁如果话真系唔同层数嘅人都一齐啊，就落晒去检测嘅话，咁真系有嗰个风险存在。即系譬如先问啦，你譬如你自己嘅嗰层啦，有冇确诊个案？知唔知道？ 其实冇人知边一层有啦，除咗第一日有讲之外，咁所以大家都系人心惶惶噶咋，即系你高层，即系其实可能低层多啲定高层多啲，我哋都唔知道，大家都知道有啲系高层，有啲系低层，仲有个好似到而家都未送院嘅初步确诊者咯。 系， 所以我哋都觉得好混乱，所有嘢都。 你介唔介意讲，即系譬如你屋企，即系头先话四个人啦，咁有冇老人家咧？有冇啲唔方便上上落落去检测嘅人咧？ 我哋就冇嘅，对面就有嘅。咁、但系佢哋都有落去要求过人哋上嚟帮佢检嘅，跟住之后佢哋都系话，唔会有人上嚟帮你哋检噶啦，咁你哋自己落去啦。咁佢哋冻住拐杖都要落去噶啦。 系，即系佢哋即系譬如系老人家嚟嘅，咁但系佢哋企唔企得咁耐去到排队检测啊？ 都你都一定要做检测噶啦，佢八点前佢又会闩咗，即系你总之你八点前一定要落到去检测咯。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关于垃圾个问题啦，咁由于真系之前有清洁公司嘅清洁工确诊啦，咁所以就其他嘅清洁工都送晒去检疫啦，咁变咗你哋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咪都有好多垃圾积聚咧？而家个情况好翻啲未？ 今日就好翻啲嘅，但系都其实仲有好多垃圾，你都知噶啦，一日三餐都系外卖，都一定好多垃圾噶啦。咁但系佢每日净系搵人嚟清一次，有时嗰啲清洁人咧，直情将包垃圾包好，跟住就咁摆埋喺度咯，跟住都唔知佢几点嚟收噶，我哋。 仲有就係都見係咪有啲住户可能未必食咗，未必食當局派發嘅飯盒咁。咁於是咧就繼續去積聚嗰啲嘅飯盒垃圾咧，咁又會有啲衞生問題喎，係咪啊？ 都有噶，因為始終都比較難食嘅，講真嗰句。 咁好啦，而家心情點啊？你哋屋企人即係會唔會都好擔心自己感染個風險啊？咁 其實都有一個好擔心嘅狀態，變做一個隨遇而安嘅狀態，因為你都已經咁混亂，我哋影葵基本上每日消息就淨係得日葵，其他嗰啲樓，我哋影葵永遠都係新聞發布會，我哋真係先知道最新嘅消息，幾多人確診，幾多人初步確診，我哋真係乜都唔知道，所以都冇，淨係可以等咯。 系明白，咁你哋屋企人咧吓，咁诶翻工有冇翻工翻学嘅咧？咁而家个状态系点样噶？ 其实全部都有翻工嘅，咁而家就全部都停晒咯。咁老细有冇得补粮都唔知噶。 嗯，系咁啊，即系譬如雇主同你哋有咩嘅讲法啦？ 最好就检测完先翻嚟啦，就睇下点啦。有啲就话住葵涌村，就算解封咗都唔好翻嚟住啦，即系好似搞到成条疫村咁，但系系都无可奈何我哋。 阿黄小姐，我想问一下你嗱，即系有啲情况就自动有啲改善，有啲你就觉得反反复复啦。如果俾你有一个人去询问你依家，譬如要围封几日咁样，你觉得最关键要改善，你会有边几样建议翻俾？房屋处又好，或者俾翻依家即系围封嘅人，佢哋可以使到成个管理方面有得改善咧。你会建议边几样嘢咧？ 咁我第一梗系检测嗰样嘢啦，咁最紧要噶嘛呢样嘢。咁其实即系检测，我哋个我哋好多居民都觉得其实好简单，就系你一层检测完，你再叫另一层落去。再叫另一層落去，其實都係四十零層。你每層，我當你可能五十人，其實可能都冇咁多。你每一層檢測完先叫第二層落去，起碼你每一層嘅交叉感染會少咗。咁你都要揾個人消毒下部 lift。你諗下，一層咁樣落去，再落去，而家唔係喎，而家係你十幾部 lift 一齊落去，咁大堂又係逼滿人。我覺得可以揾個人控制一下人流咯。唔需要揾好多嘅，咁你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咁样落去，由高到低咁样落去，同埋派饭咯，派饭，即系我觉得你冇餐单俾人都唔紧要啦，抽奖都唔紧要啦，你起码你每户都系唔同嘅饭盒啊，你唔好每户全部都系一样一嘅饭盒咁样咯，跟住同埋消毒用品，我哋真系好需要啦，同埋即系可唔可以揾一个真系？知道可以答到我哋问题嘅人俾我哋咯，即系好似有个妈妈系低层住户嚟嘅，佢想要尿片，跟住落到去问咗两次都话冇，跟住再落去问佢就话净系得一个 size 嘅啫，你要就要，唔要就唔好要。咁我哋都好难做嘅，即系我哋有问过议员，跟住议员又好似从来都冇出现过咁样，净系影咗一次相咁样，净系。问咗佢几句，跟住即系答咗我哋几句，就冇再复我哋，即系俾唔到清洁用品我哋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小姐嘅电话吓。黄小姐咧就系一位影葵楼嘅居民嚟噶，咁睇嚟真系好多嘢可以改善啦吓。即系始终，即系因为当局咧当初系讲到话啊，即系派饭咧。是有少量的选择的，也都讲话就是在那个检测的时间里面是会有一个的即灵活的处理啦，譬如说是太多人的话会可能请部分的居民迟些先落楼啊，刚才都有讲，但也都可能真的造成一个即混乱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好啦，那我们不如听听众电话先啦，那电话旁边有听众方先生在这里。 系我个朋友，正系啲家人正正住喺度葵涌村，我其实俾我感觉咧，呢一次嘅 operation 大型行动欠佢一个统筹啊！你知唔知睇呢个大型行动，医管局啊、房屋署啊，同埋嗰啲清洁嗰啲外判商又松线食，大家各自为政噶，冇一个。 哦，方先生可能断咗线啦，不如我听另一位听众先啦吓，有麦先生喺度，麦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麦生， 我想翻转头先，因为点解咧？我哋一定要谂清楚，点解葵涌村会发生得咁严重？ 其實咧就喺生活細節嗰度可能出咗問題，因為我住咗公屋成20年都有，住咗居屋又住咗成20幾年，咁我呢方面有少少經驗，我想講就係每一個人翻到屋企都會鬆懈咗，除咗口罩，但佢會做一個動作，就每晚去抌垃圾，佢每晚抌垃圾都唔記得冇戴口罩。嗱，呢樣嘢就好致命啦，所以我希望咧，真係深入調查一下，初初點解會爆發得咁犀利，係咪因為真係好多人去抌垃圾都冇戴口罩，而咁巧嗰個清潔工又有事，咁再加上空氣傳播，你未必需要撞到那個清潔工喎，佢可能啱啱走咗，但你出到去成個走廊又好，或者嗰個垃圾房附近食曬嘅喎。 嗯 ，OK， 好。 咁變咗，而家最好問翻嗰班人有冇真係抌個垃圾。如果係嘅，就快啲呼籲啲市民唔好再抌垃圾，唔戴口罩。 OK， 好，多謝曬麥先生嘅電話嚇。咁根據翻衞生防護中心嘅資料啦，咁其實喺一啲嘅爆疫嘅一啲大廈裏面咧，係採集一啲嘅環境樣本啦。咁都發覺有一啲係淨係即係通常係清潔公司去到嘅地方，有出現一啲陽性嘅環境樣本個案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見到一啲公用地方啦，譬如 lift 等等都有一些阳性的环境样本，所以都怀疑是可能是清洁工就是透过接触一些公用地方，会不会是传染给居民呢？这个暂时是卫生防护中心的一些推测，不过就现在的情况就真的要想想怎样去处理，究竟这么多的市民，这么多的居民上上落落做检测，这么逼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一个交叉感染的风险呢？ 我諗頭先講到依家要解決嘅問題，表面上就係一啲物資啊、消毒用品啊、檢測啊、倒垃圾啊嘅問題，即係有好多種項目，有好多種嘅程序要做。但頭先有個方先生佢打電話入嚟，佢就講到咧，係咪淨係解決人手嘅問題咧？又唔係喎，人都幾多做緊嘢嘅。依家係點樣去統籌同協調同埋？指揮嗰個問題咧，可能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 嗯，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啦，立法會新界西南嘅議員咧，陳恆斌喺度啊。陳恆斌你好， 阿陳恆斌， 係你好，你好。 咁就知道你哋都設立咗一啲嘅熱線啦，讓一啲嘅居民咧就係揾你哋求助啊。你哋收到啲咩個案啊？ 呢幾日啦，我哋就設咗個 WhatsApp 嘅熱線啦，有兩條嘅，咁就唔係接電話，而係接 WhatsApp 嘅。咁我諗都加埋今日都過2000個求助啦。咁主要咧都係希望係即係查詢一啲嘅資訊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了解一下佢有啲要出去即係覆診，咁究竟嗰個安排係點啦？藥物就嚟食曬，咁點算啦？咁佢孕婦坐緊月，佢屋企就因為影葵樓咧突然間颶風咧就冇乜物資，冇乜糧食，咁所以有求助啦。咁另外有寵物咧就係即係又係會斷糧啊，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盡量去提供協助啦。 嗯。對於即係譬如好多居民嘅一啲投訴啦，即係譬如話係送唔切物資啊，送唔切飯啊，一啲要上門檢測嘅行動不便嘅人士，就等咗好耐都冇人上門檢測等等呢啲問題，你點睇咧？問題喺邊度咧？ 我覺得咧就呢啲現場嘅甩漏係有嘅，咁就我相信係喺嗰個即係資訊嘅溝通啊，同埋指揮上面咧係人手嗰個分配上面啦，咁尤其是係即係每個部門有各自有班人在度做嘢，咁但係之間嗰個溝通足唔足咧，嗰個默契夠唔夠咧？呢一方面我覺得係有需要改善嘅。咁尤其是去到前線嘅工作人員，佢究竟要做啲乜嘢？咁嗰個溝通機制係點樣咧？咁呢一樣嘢我見嘅幾日咧都未係好暢順嘅。咁另外咧就， 但係我想問個問題咧，一居民咧就直接同你哋溝通啊，但你又唔係政府部門，你都指揮唔到駐地嗰啲工作人員， 你都入唔到去。 係啊，咁你點樣？你點樣將你嗰個信息啊俾翻駐地嘅工作人員？一話你其實一定要建議翻駐地嘅工作人員，佢點樣幫嗰啲居民點解決問題？ 嗱，點解我哋要設立 WhatsApp 嘅收求助咧？就係因為政府嘅熱線咧，佢係用打電話入去求助嘅。咁好多時，因為如果你聽緊電話嘅時候咧，就變成電話就唔通。 啊，又或者会冇人听，咁所以有啲居民咧喺求助上面或者有啲需求上面咧，佢就传达唔到俾前线嘅工作人员。咁我哋用 WhatsApp 去收呢啲个案嘅时候咧，我哋整理翻好之后咧，就转落去俾喺村里面，尤其是系禁足嘅村里面嘅指挥嘅官员啦。咁等佢哋去即系帮佢哋梳理翻好呢啲资讯咯。 哦，即系你哋有沟通嘅，同嗰啲系。咁但系问题，你觉得佢改善快唔快咧？ 我見到係有改善嘅，同埋有啲個案都係有處理到嘅。咁因為前線其實都好疲勞啊，尤其是即係房署嘅職員咧，佢哋嘅訓練咧就唔係做呢啲工作嘅。咁但係佢哋而家都喺前線度忙緊啦。咁所以我都好多謝佢哋嘅。 係，所以我話依家就唔好埋怨。但係問題，如果進一步要喺今後嗰幾日裏邊有進一步改善，你覺得除咗係要加人手之外？在個統籌上面你覺得怎樣才能夠更加有效一點？ 我認為現場是真的需要有些統籌的，即譬如說部門和部門之間的溝通啦，同埋部門喺收到即係各個仔細嘅分工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個重整，跟住咧作為一個普母喺其他地方度用嘅，因為睇嚟個疫情咧都唔會話好快退卻，咁其他區咧都有可能會有出現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認為今次嗰個分工或者係嗰個指揮咧個系統係需要重整嘅，咁譬如話現場喺唔同地方有咩部門去指揮，咁要做啲乜嘢？咁如果係收到一啲要上門檢測啊，又或者係一啲兒童咁樣，佢哋我哋呢兩日就係周圍喺度撲緊啲乜嘢咧？就係撲緊一啲兒童佢哋檢測，但係因為佢哋唔可以撩喉嚨，又或者唔可以撩鼻哥，佢哋需要用便便樽。我哋而家周圍揾緊便便樽。咁所以咧就呢啲物資上嘅要求啦，其實都發放得唔係好順暢嘅。咁你話如果有個中央指揮系統，同埋知道喺即係封疫區裡面嘅一啲需求係啲乜嘢物資咧，其實都可以好有幫助咁樣去送到俾市民咯。 咁依家個中央指揮系統實際上喺政府嚟講係邊個負責？ 由於係喺公屋裏面啦，咁就最高指揮就係陳凡啦，跟住咧現場咧就係佢哋房屋嘅經理啦，咁就由村去做主要嘅指揮，跟住三個部門啦，民政就做支援，然之後警察就做即係幫手維持秩序，然之後咧保安局同唔係保安局嗰、那個衛生署啦，同埋佢嘅檢疫部門咧就係負責做檢疫咯。 嗯嗯。好啦，亦都问一问你咧，就而家日葵同埋影葵就做紧呢个五日嘅围封强检啦。咁但系见到即系成条村咧都已经有十栋嘅楼宇出现咗确诊嘅个案啦。咁呢几日咧都系有唔少嘅传媒问政府官员啊，使唔使全村封啊，或者甚至系延长呢两栋楼嘅围封强检啊？你点睇咧？ 嗱，而家咧就呢幾日咧，我哋見到日葵嗰、那個確診嘅個案同埋數字咧，都係仲係高企嘅。咁所以咧，佢26號咧就應該係完成咗五日嘅圍封同埋強檢嘅，即係禁足嘅。咁跟住落嚟26號，佢哋可唔可以離開屋企咧？我見到個數字咁樣咧，我真係唔樂觀。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可以早啲。做评估，然之后早啲通知啲居民，等佢哋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其他座数咧都系有蔓延嘅趋势啦，甚至乎蔓延到去大窝口啊，或者系葵盛东村啊、等荃湾啊等等嘅地方咧。咁所以我见到个疫情其实都系非常之严峻，而且而家系有三只病毒喺香港。咁我认为而家系我哋抗疫两年几以嚟咧最严峻嘅时候。咁我希望咧，系政府有一个比较即系完整啲嘅策略去对付呢一件事。咁所以咧，我喺星期三咧都入咗个急切质询，就希望政府就住呢一件事咧，系可以有个好啲嘅统筹，同埋有个好啲嘅计划出嚟。咁等大家咧系一齐应对呢一场好困难嘅疫情。 嗯，对于一啲被围封强检嘅居民咧，咁佢哋嘅翻唔到工啦，可能生计有影响啦，你觉得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哋咧？ 我覺得係有需要，有幾個需要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有好多員工咧，而家係被迫放無薪假啦。 咁有部分打工仔手停口停嘅，真係啊，餐揾餐食餐餐升嘅。咁佢哋嗰個生活係點樣過呢？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有個建議俾咗特首呢，就希望為一啲係被禁足啊，或者要入檢疫中心裏面檢疫嘅市民呢，係提供一啲嘅即係補助啦，咁俾佢哋可以申請，就係如果係因為疫情而影響咗佢哋嘅生計嘅時候咧，係可以俾佢哋申請一啲嘅補助，每日500蚊咁樣。咁、 okay. 另一方面咧，就喺法例上面要求啦，就係、是、如果係因為檢疫嘅問題咧，就僱主唔能夠解僱嘅，因為有部分嘅僱主咧，其實都陸陸續續有啲傳聞啦，就係、是、有解僱嘅情況。咁呢樣嘢我哋都真係喺抗疫當中係唔想嘅。如果有解僱咧之後，大家就冇人夠膽去坐即係或者要去檢疫。一有封村，咁大家都唔想见到好多人逃走噶。 好啊，唔该晒陈恒斌啊，多谢你吓。陈恒斌就系立法会新界西南嘅议员啦。咁就住咧就系、是、上门检测嘅时间迟咗嘅问题咧，我哋又就系有向房屋处查询嘅。不过咧就系、是、到节目嘅时间咧都未收到佢哋嘅回应啊。咁见到佢复咗其他传媒嘅讲法，就系话咧承办商有时嘅工作量比较重啦，有啲嘅个案可能要等一等先至能够安排到。咁希望咧市民见谅噶。好啦，呢个题目讲到呢度先，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港岛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水塘有交通意外，而家呢一段嘅大潭道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至于较早前喺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大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三星一蚊五仙，京东集团289.2跌17蚊，中国平安65.45跌5毫，华宝国际4.86跌9.66，恒生中国企业87.64跌1.36，快手85.25跌3.1。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第一服务控股 TL Natural Gas、 万家集团、智诚发展控股同埋礼建德集团。五大跌幅股份：青岛银行股权、华宝国际、指尖跃动、新矿资源同埋富通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3.67，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2，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港金报17,100，比上日收市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美元，卖出1838.7美元。港汇指数95.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港岛南区大潭道的交通，大潭道去赤柱方向之前近住大潭道水塘湾位那度呢，因为有意外，刚才都比较挤塞的，来往方向都是。现在意外事故就清了场，不过都还是比较多车少少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排到天尾道，西行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落去湾仔之路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分别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现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港城附近。九龙区路面呢，这个 龙翔道啊，近住彩虹交汇处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咁现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慢车嘅龙尾就分别去到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窝打路道九龙塘段都系多车啊，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近亚街路街噶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咧，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三圣村附近。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啊，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He's a keeper. Keeper, 点解 ?K-E-E-P-E-R. 呢个字有好多意思嘅 ,ok? 譬如我话一个男仔系个 keeper, 尤其是一个男朋友系个 keeper 呢，我意思就系呢，佢系 somebody I want to keep. He's somebody I want to keep. 佢一个呢我想 keep 嘅一个人。咁尤其是呢，可能佢一个唔系一个纯系玩玩下嘅，而系一个非常认真啦、成熟稳重啦，又有经济能力啦，咁啊又照顾人啦，咁所以佢有非常好嘅男仔，所以我可以话 ，he's a keeper，he's a keeper， 就系咧我会 keep 佢噶啦，咁样，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论自由，以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晚上的6:41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大希腊在这里。大希腊，我们刚才节目的时间就讨论了在葵涌村，包括有两栋的楼宇就是要有围风检测的一个情况。那么都就是关注到就是当中涉及譬如是动用了很多的政府人员去做这件事，还有也都有不少的居民 是被围风检测，他们不能够出外工作，也都可能有很多即执行上运作上面的一些问题。现在这一种即是去到风区即是围风检测的一个做法手法呢，咁都係呢就而家政府做緊一个动态清零嘅抗疫策略其中一个嘅手段嚟㗎。咁其他关于係动态清零嘅一个策略呢，咁包括就係譬如係早前啦，咁发现有一啲仓鼠相关嘅一啲感染群组啦，於是呢就係决定呢就係 去到人道處理咧，就係成2000隻小動物咁多啦。咁另外咧就好多嘅措施，包括係譬如係外防輸入啦。咁啊，譬如外來嚟香港嘅人士喺香港咧要接受咧就係一個長嘅檢疫時間啦。咁而咧，當我哋出現咗一個社區嘅傳播嘅時候咧，亦都咧係政府決定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啦，令到好多嘅行業咧就係要暫停營業，食肆咧都要縮短佢哋嘅營業時間。等等呢一切嘅手法咧，都系咧我哋动态清零策略底下嘅手法嚟噶。咁有啲人开始问啦，啊，其实个系咪值得咧？吓吓呢啲嘅清零嘅手法，嗰个嘅社会成本系咪太大咧？咁而当我哋睇翻而家 Omicron 呢只系变成主流嘅变种病毒株啦，咁佢嗰个嘅威力又系咪真系强到要用一个咁紧嘅一个动态清零嘅方法去到处理咧？香港几时先至可以去到学到其他嘅国家地区咁，同用一个嘅同病毒共存嘅处理方法咧？ 啊，特首咧就有澄清嘅，即系佢认为动态清零都唔系最紧嘅方法。最緊的方法咧就叫絕對清零。不過呢個絕對清零咧，就香港咧就冇辦法做到，因為你差唔多要變成一個封閉系統，同埋咧你會咧係有咩事嘅時候咧，你就要組織佢一個好嚴密嘅組織，即係冚低咗個疫情。咁佢哋又唔係做依、這個，即係話有我哋發覺咧係有啲地方有漏洞咧，我哋就盡量去冚翻佢。咁呢個叫動態清零。咁但係呢個做法當然就緊過咧與病毒共存呢個策略啦，就係咁樣嚇。 仲要就係咧，而家香港嗰個嘅動態清零嗰個策略咧，都難保咧有一啲嘅病毒咧係走咗入嚟嘅社區，就好似呢一波嘅疫情咁啊。咁其實特首林鄭月娥都喺星期六嘅記者會都提到，今次呢一波嘅疫情咧都出現咗三個嘅源頭啦。一係一啲嘅機組人員佢哋冇守到佢哋相關嘅規則進入咗社區嗰度啦。另一個咧就係一個檢疫酒店嘅人士啦，佢其實完成曬成個嘅檢疫程序啦。咁但係相信咧佢喺酒店嗰度咧係受到其他嘅住客嘅感染而進入咗社區啦。第三咧就同倉鼠一啲入口嘅有關啦，咁所以咧，就算而家香港啊採取一個咁嚴謹嘅一個動態清零嘅策略咧，咁都難保咧有一啲咁樣嘅漏洞啦嚇，或者係一啲嘅地方咧源頭咧，可以讓啲病毒咧進入嚟香港，觸發我哋第五波嘅疫情啦咁。咁而咧就而家啊，究竟即係雖然咧疫情就已經喺社區嗰度出現咗啦。咁但頭先我就問啦，啊，究竟而家即係 Omicron 呢只嘅變種病毒株係咪啊，即係勁到要仍然用住呢一個嘅動態清零嘅一個做法咧？咁嗱，因為咧就係有啲專家都開始去質疑咧呢個嘅清零嘅策略啦。咁譬如話咧就係呢個嘅醫管局嘅前行政總裁梁柏賢咧，就喺社交媒體上面講話就清零咧其實係好難實踐，近乎係不切實際啊。咁而港大嘅微生物學系嘅臨床助理教授薛達咧，亦都係發表咗言論啦，就講到話咧清零咧係唔可能嘅任務啊，而佢個政策邏輯就係不惜以任何代價將病毒咧排除於社區之外。咁但系咧，呢个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有冇办法系可以喺广泛接种疫苗之下同病毒共存呢？ 我谂呢个问题咧就要讲科学啦。嗱，除咗科学，当然我哋啱啱仲会讲，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究竟我哋系咪要同内地嘅政策即系睇齐呢个问题啦。但撇开呢个问题唔讲都好啦，即系我哋如果要用同病毒共存咧，其实需要有啲条件嘅。咁例如，高的打針率啦，同埋咧係有啲群組我哋能夠保護到佢，例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啦，即係咁樣。另一個咧就係我哋假設咧依個病毒咧係殺傷力會低，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同佢共存。但係依家咧係唔係 Omicron 表面上都係啦，咁但係依家又出現咗動物傳嘅 Delta 喎，咁依個情況又係咪一個條件係可以去做呢個同病毒共存咧？咁我諗我哋依家都可能要睇多好多個因素，同埋我哋嘅科學知識係可以預測到個情況咧，先至可以去諗下由動態清零轉向一個咧與病毒共存嘅一個策略。咁我哋或者可以聽下啲專家點睇。 不如都問一問聽眾啦，咁啦就而家係講緊兩種嘅抗疫嘅策略，一種咧就係而家香港沿用緊嘅動態清零，一個非常之緊嘅外防輸入。 去到咧就喺社區出現嘅時候咧，就係透過圍封啊、係追蹤啊，同埋咧就係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去到咧盡快切斷嗰個傳播鏈。呢個就係香港嗰個做法。一啲嘅其他國家地區嘅做法咧，就係與病毒共存。咁但係啲專家都講到話咧，呢個嘅病毒共存嘅條件咧，就係需要有廣泛嘅疫苗接種。咁而家香港咧，我哋經常都講啦，即係雖然話全港嘅即係第一針嘅人口係77%啦，咁但係年長嗰個嘅長者嗰個嘅接種咧係比較低一啲嘅。咁當我哋即係我哋而家仲有冇呢個條件啊，去到同病毒共存咧嚇？如果要同病毒共存，係需要再推高接種率嘅喎，大家又係咪願意咧嚇？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啊，孔教授你好。 啊，孔教授。 首先咧就系我留意到咧就系嗱港大嘅袁国勇教授嘅团队咧就系早前发表咗一个嘅研究，咁就讲到话咧就系 Omicron 呢种嘅变种病毒株咧喺人嘅肺同埋肠上面嘅复制能力咧系比其他嘅变种系低，你点样睇呢个嘅研究啊？ 呢个系正确嘅，基本上同我哋临床睇到嘅嘢都系一样，咁都系基本上 Omicron 咧本身个传染力系高啦，但系佢嗰个繁殖嘅能力同埋佢主要嗰个嘅繁殖嘅地方咧，都系喺一啲上呼吸道嘅。咁所以换个话讲咧，佢亦都喺临床咧系比较轻症啦。同埋你见到咧，其实好多嘅研究咧都显示咧系佢个重症嘅比率比起 Delta 咧，其实系1/5到1/6嘅比率嘅啫。咁所以整体嚟讲咧，佢系似一个所谓嘅流感嘅病毒，多过一个即系最原始或者Delta 嘅冠状病毒嘅。 咁既然佢嘅威力咧系比其他嘅变种弱，而亦都比较类似一个流感，点解我哋唔暂时仲未可以当佢系一个流感咁去看待咧？ 嗱，个关键在于咧，就系就算佢系嗰个所谓嘅上呼吸道嘅。疾病比较嘅感染比较多啦，佢始终咧喺一啲譬如长者或者一啲本身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咧，其实佢都系会有机会有肺炎啦，同埋有啲严重嘅并发症。咁所以咧，同埋佢嗰个死亡率咧，暂时都系喺流感嘅大概4至5倍，即系讲紧系0.5% 左右。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可以太过轻视佢，同埋大部分人咧其实都未感染过呢个病毒。咁所以第一次感染咧，其實都會比較嚴重。咁所以而家嘅做法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係爭取時間。其實清零咧，只不過暫時嘅做法，即係我哋會嚟緊呢2-3個月，希望用呢個方法咧，係爭取多啲時間咧，係去提高嗰個疫苗接種率。當個疫苗接種率係去到講緊係90%或者或以上嘅話咧，都打曬呢個加強劑咧，咁我哋就有條件咧，係逐步咧係去即係所謂係。開始放鬆我哋嗰個嘅感染控制啦，同埋咧，亦都其實最終咧係都係要同呢個病毒係共存嘅。 嗯，你自己睇香港嗰啲嘅 Omicron 相關嘅個案，佢哋嘅病況係點樣啊？ 暫時我哋個案比較少嘅，但係大部分講緊都係比較輕微嘅病徵，咁所以同國外嘅一啲嘅研究啊都係一樣。 即系孔教授，我想听清楚你而家个讲法，就系话咧，其实依家我哋系 buy time， 即系依家想用呢、這个清零嘅暂时个清零嘅政策咧，去使到咧有一个高啲嘅即系疫苗嘅接种率。咁因为有高啲接种率，就对于人群嘅保护就大咗啦。咁亦都咧，就算头先讲老人家啊嗰啲咧。就我哋个医疗系统都可以负担得到，就唔会冧晒啦。即系基于呢个原因咧，所以我哋应该咧就系下一步咧就有好大可能就要用共存呢个政策。我有冇听错？ 正确 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 系啦。嗰个关键在于咧，就系其实我哋相信咧，以呢个嘅 Omicron 嘅传播嘅速率咧，其实西方嘅国家咧，其实可能到咗3-4月嘅时间咧。其實就會好少嘅個案，因為大部分人一係感染咗 Omicron 啦，又或者佢已經打咗3劑嘅加強劑，咁變相咧，其實整體嗰個感染嘅數字就會下降得好快。咁同埋冠狀病毒咧，係喺比較暖嘅天氣底下咧，其實冇咁活躍嘅。咁所以咧，就會係到其時咧，譬如世衛嘅專家都講咗咧，有機會3-4月嘅時間咧，其實嗰個大流行咧就會 完結。咁呢個所謂嘅完結咧，其實係暫時嘅啫，因為有機會咧係到嚟緊嘅即係十一二月嘅冬天嘅時候咧，嗰、那個病毒又會再活躍起嚟。咁我哋都知道咧，就算接種咗疫苗咧，其實個抗體維持到都可能講緊係大概係半年嘅時間。咁所以基本上咧，去到年尾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再接種嗰個嘅新冠疫苗。咁我哋希望到其時咧，有所謂第二代嘅疫苗可以俾我哋接種。即係換句話講咧，係嗰個 Omicron 咧係嗰個嘅抗原，咁就會係更加有效。 嗯，歐嘅時候我有兩個跟進嘅問題，就係依啲都係我哋有啲前提下邊，所以先至會用到依個策略嘅轉變啦。但我譬如我假設性地問兩個問題。一个问题就是突然间又出现翻 Delta 从动物传过嚟，我唔知道呢个病毒，例如 Delta 或者 Omicron 会唔会有变种咧？会唔会系使到我哋呢个策略会打乱咗？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高嘅接种率你先至可以做到嗰个共存嘅政策，但系依家我哋系唔系有一个系统嘅策略去推高佢咧？因为依家我哋在一个自然的情况下面，希望那个接种率会高了呢？ 其实应该这样说，其实最终我们看到 Delta 的变种病毒，其实那个是不幸地是由一个所谓的仓鼠是传入啦。那你看到其实那个个案都是相对地少的。那同埋 Delta 本身呢，那个传染性是比较弱呢。那所以基本上全世界来讲呢，都会慢慢被 Omicron 呢是取代的。咁就會 Omicron 成為主流嘅病毒。咁你話會唔會再有變種出現？咁我哋都唔排除呢樣嘢。咁但係嗰、那個有機會呢，其實下一個嘅變種呢，佢要比呢一個嘅 Omicron 傳染性更加高嘅時候呢，先正可以係取代佢。咁呢個機會就相對地細。同埋第二樣嘢呢，就係佢嗰個嘅通常呢個病情呢都會比較輕微。咁所以呢，就我哋希望這個就算會再出現呢，都不會這麼快有這個變種，再有變種病毒出現。那另一件事，你說那個接種率呢，其實我們見到就我們開始了那個的疫苗氣泡之後呢，其實那個整體那個的接種率呢，其實已經是慢慢提高，尤其是在長者那裡。那所以我們希望呢越來越多長者呢在農曆年的前後呢會接種第一劑的新冠疫苗。那我們有望呢，当他接种了第一剂之后呢，其实第二、第三剂再接种了疫苗呢，其实那个机会那个的那个接受性呢就会更加高。那我们有机会呢，就是过了那个六年之后呢，希望在譬如讲紧是三四月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那个第三剂整体的接种率呢是达到九成或以上。 我想再问多一个问题，譬如我们想用一个地方去做举例，譬如法国他的接种率都很高。那现在呢就亦都每日呢或即係 Omicron 佢哋嗰個即係患病者咧個數目亦都好大，但係佢哋一般咧都唔會送去個醫療系統，佢哋可能用居家嘅方法等佢復原。咁如果喺香港嗰、那個我哋嗰個人口密度咁大，同埋我哋個醫療系統嘅情況下邊，如果我哋用一個共存嘅策略，係咪我哋都當法國係一個例子，我哋參考係我哋一樣好似佢哋咁可以渡過咗呢、這個？ 其实个关键在于点解法国或者英国就算有啲人接种咗第二剂疫苗，个接种率咁高，都会仲系有咁多症咧？就系、是、第一，因为佢而家嗰个主流嘅病毒系 Omicron， 咁你要留意翻咧，佢哋接种嘅疫苗咧，其实系第一代嘅疫苗嚟嘅，咁即系仲即系如最原始嘅冠状病毒做嗰个抗原，咁所以点解？同埋咧，我哋知道六个月后咧，其实个抗体就会跌到好低，咁所以。变咗佢对于嗰个 Omicron 咧，都系会有感染嘅情况。所以点解我哋话一定要接种嗰个加强剂，同埋希望咧尽快有第二代嘅冠状嘅即系新冠疫苗，系用 Omicron 做嗰个抗原。呢、這个就系最重要嗰个嘅疫苗嗰个嘅接种，咁就会令到咧嗰、那个感染嘅个案系更加少。 嗯，咁但系呢个嘅变数可能就会影响到即系嗰个接种完成接种嗰个嘅水平啊。即系讲紧头先你讲有啲人可能系打两针，有啲人咧就系打紧第三针，亦都有啲人咧可能系等紧吓，即系新嘅一个针对 Omicron 嘅新嘅疫苗。咁如果要达到可以同病毒共存嘅一个水平，即系头先讲九成几人打针啦，咁系达到边个程度先至叫做？是安全是可以推行这个政策呢？ 嗱，其實我哋睇見咧，因為 Omicron 本身佢傳染性高咧，我哋相信咧係要嗰個加強劑，即係第三針嘅加強劑咧，都達到九成或以上咧，其實先正會係比較穩妥嚇。咁呢個情況咧，就係我哋希望去到推高到嗰個嘅地步之後咧，其實就要慢慢係去放鬆或者放嗰個嘅感染控制。咁到其時咧，其實就只能夠同啲未打嘅人士或者老人家講咧，我哋去到呢個階段咧，我哋都係要逐步開噶啦。咁你哋要明白咧，就係如果我哋開嘅時候咧，其實病毒就會入嚟，病毒入嚟嘅時候咧，你哋就係有機會係感染。咁由於因為外來嘅因素係比較少，因為到其時佢哋即係喺外面翻嚟感染嘅個案相對地會少嘅。同埋第二咧，就因為已經係講緊三四月嘅時候咧，相信個病毒係冇咁活躍。咁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相對嘅風險或者外來有病毒入嚟嘅風險咧，係會相對地低嘅。 我想問下空教授，即係正話你依個論述咧，喺專家同政府高層係咪有共識，同埋係咪已經開始做緊呢個部署咧？ 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做緊呢樣嘢。咁其實所有專家都有呢個所謂嘅共識，亦都知道嗰個情況會係咁樣去進展。咁另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尤其是譬如世卫嘅专家，佢哋同我哋嘅諗法都係一致。咁变相其实我哋係会逐步係会向呢个目标係去进发。咁暂时当然我哋有所谓第五波啦，咁我哋当然希望尽快可以所谓係控制到第五波，然后尽快呢係增加我哋疫苗嗰个接种率。咁当我哋真係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呢，亦都希望嗰个第二代嘅新冠疫苗呢尽快面世，係有Omicron 呢一個嘅病毒咧，做嗰個抗原，咁嗰、那個當嗰個疫苗係吻合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效果咧就更加好。 你知唔知道內地係咪同我哋一致啊？即係都有呢種想法。 我相信內地嘅做法其實都係一樣嘅。其實當然佢哋而家係向清零嗰個做法，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希望佢哋嗰個接種率係提高。當然佢個人口係比我哋即係好大啦。咁、 啊、 第二樣嘢亦都係相信咧係需要係推第二代嘅即係冠狀嘅新冠疫苗。咁其實我哋知道咧係好多嘅內地嘅疫苗咧，其實都係做緊即係研發緊呢個第二代嘅疫苗。 好，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先，多謝孔凡嘅教授。 條進行本地立法。他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說，在執行香港國安法時，相關案例已經清晰明確地規定如何應用有關法例。日本東京都新增850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上一個星期一增加約4800宗，大阪府也新增超過4800人染疫。日本目前有16個地區實施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日本放送協會報導，當局計劃在明天諮詢專家意見後，將重點措施的適用範圍擴展到另外18個地區。共同社報導，東京都的疫情持續，家庭內的感染明顯增多，都政府在千代田區開設無症狀感染者的住宿療養設施，防止家庭內感染，將在明天啟用，入面有350個床位，有醫護人員常駐。都支持小池派合主到場視察後說，希望民眾家裡的兒童或者長者與可能造成傳染的人保持距離，呼籲感染者使用療養設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現在到廣闊雲帶覆蓋該區，此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晚間有一兩陣雨和薄霧，明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将军澳道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喺几分钟前拖走咗。咁大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噶，几条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鲤鱼门道近游丽村。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龙尾都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鲤鱼门道近游丽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非常繁忙，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近新墟一段嘅交通大繁忙嘅，龙尾接近三圣。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之后提提大家，封路喺葵涌嘅上角街，因为强制检测行动仍然有封路，近住葵涌村日葵楼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系封闭。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留意包装上面嘅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元或者38,52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热血轻劲，香港的足球小将加油！港台电视32支持本地足球发展，体坛直播32现场直播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精选赛事，而赛事精华亦会在之后星期一晚7:30港台电视31超青足球小将送上。港台电视引发青春足球风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抗疫策略啊！咁啊，頭先都引述啦，有一啲嘅醫學同埋學者嘅人士啦嚇，咁都開始咧就係質疑香港嗰個嘅清零嘅策略啦，係可能係唔能夠達到嘅任務啦，或者不切實際啦咁。咁頭先我哋就訪問咗咧港大嘅醫學院嘅孔凡毅教授啦嚇，咁佢就講到話，其實咧清零咧都係一個中途嘅方法嚇，一個買時間，讓咧就係香港可以推高疫苗接種率嘅一個。个策略嚟噶，咁随住呢个嘅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咧，咁都见到系比较系冇其他嘅变种咁系咁大杀伤力嘅时候咧，咁将来咧应该有机会咧系可以推高疫苗接种啦，同埋咧就开放翻一啲嘅唔同嘅措施嘅吓。 我谂正话孔教授咧系讲咗，即系佢有一啲嘅假设，同埋咧如果我能够做到呢啲条件咧，香港就应该开始由動態清零轉向一個共存的策略，咁我諗依家係稍後就會有依方面的轉移啦，即係佢提出咗依點。 我哋电话1872311，听听听众嘅意见先。电话旁边有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张生系， 你好你好，主持人嘉宾系，我对全民接种可以做到清零咧，都好悲观嘅。 点解咧？ 咁但系香港密度咁高咧，你话如果唔系清零咧，又真系好麻烦。 系。 咁而家香港政府咧喺抗疫到而家咧，佢都系执行紧两套政策，一套系外防输入，呢度佢唔系清零嘅，内防扩散，佢希望清零，就好矛盾嘅。我觉得佢真系好矛盾，即系佢话外防我哋都有，但系佢好低级嘅嘢都犯错，例如田北俊议员所讲嘅手握都冇戴，佢根本就系。咁就手握都冇戴，咁佢根本就外防，佢就冇打算嚟清零嘅。例如特首林郑讲话，如果外防差得紧咧，物价就一定贵噶啦。咁呢啲一必然嘅，咁可以睇出政府嘅谂法咧，外防佢系唔打算清零嘅，内防佢就打算清零。我觉得真系好矛盾，呢样嘢真系好矛盾，自己问翻自己。Okay.点解咁做嘅咧？真唔明真系。 Okay, 明白，好多谢晒张生嘅电话啦吓。咁啊，外防啊，当然难清零啦，因为即系始终外地嚟香港嘅人咧，咁可能佢哋喺外地已经即系感染咗都唔定啦吓。咁输入个案咧都系以往一段时间都系有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嗰个嘅外防输入嘅策略，就系防止呢啲嘅外来嘅感染人士进入社区啊嘛吓。呢、這个就系即系而家嗰个外防输入嗰个嘅原意啦吓。不过头先阿张生都提到一点咧，就系其实香港咧个接种率咧系未够高啦，咁要去到真系推到九成以上咧，其实系有难度嘅。咁而香港又真系咁密集嘅一个城市啦，咁如果真系走入社区咧，好容易咧好快咁扩散，就好似而家即系香港呢一波嘅疫情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咪一个好困难嘅一个好难做嘅一个决定，就系冇得唔继续去采取清零嘅策略咧吓？ 唔系，我谂张生提出咗一个，即系我相信喺。香港呢段時間都經常好多人問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嘅政策聽起上嚟咧就係啱嘅，但係到做嘅時候咧，個執行力咧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即係例如你話外防輸入咁樣，咁原來發覺有漏洞。正如頭先講，如果我哋有條件地去做共存嘅話咧，就要高嘅接種率。咁但係如果啲人唔去打針，係咪強制咧？咁呢啲問題咧？就係屬於個執行，就唔係個政策嘅問題。那個政策就個邏輯係啱嘅，問題係執行嘅時候做唔做到嗰個效果嘅啫。 嗱，當然啦，即係透過疫苗氣泡嘅措施咧，咁其實而家嗰個接種率啊，每日嘅接種人士咧，亦都係多翻唔少嘅嚇。咁啊，因為即係早前咧，就政府已經提出過話，即係以一個疫苗氣泡嘅做法啦嚇，咁就嚟緊咧就係呢個嘅公務員啦嚇、學校啦，都需要採取呢個疫苗氣泡嘅措施。咁而今日咧，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咧亦都宣布話咧，係立法會啊都需要採取疫苗氣泡嘅措施啦。譬如係議員啦、職員啦、助理啊、官員啊、傳媒等等咧，去到立法會咧都係需要咧係打咗針先至入得啦。咁而咧亦都講到話係過年之後啦。咁如果要放寬一啲嘅行業嘅營業嘅限制，咁都係以疫苗氣泡作為基礎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的確咧有呢個疫苗氣泡嘅前提底下咧，都多咗唔少市民咧去到打針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推到？我哋一個理想嘅一個接種率嘅水平咧，呢個都可能要啲時間去到驗證。 我哋個樽頸其實就喺某啲年齡層嗰度啊嘛，咁嗰個疫苗細胞係唔係可以自動使到呢個年齡層嘅人個接種比率會有個好大嘅改變呢？如果你又唔用強制嘅話，佢會唔會去接種呢？呢、這個都未知之數。 即係而家可能係一啲長者嘅接種率可能比較低啲嘅。係。咁但係你採取疫苗氣泡嘅措施嚇，咁佢即係佢進入啊一啲譬如係餐廳啊其他嘅營運場所要打針啦。咁但係佢可以選擇唔再去啦嚇，即係佢可能係感到不便嘅，咁但係佢可能亦都選擇咧唔去嗰啲嘅場所啦。 又唔見孫仔，譬如咁啊， 唔係佢唔去飲茶啫嚇，佢都可以喺屋企見孫仔。咁但係變咗咁嘅情況之下，又好難逼到佢哋去打針。係 啦， 始終有一個樽頸嘅位置會存在。 所以個執行嗰個政策嘅執行同個執行力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 系，咁但系而家香港嗰个嘅即系清零嘅政策，系咪真系付出咗好多嘅社会成本咧？即系因为即系大家都明白系一个即系可能一个中转嘅一个政策啦，吓达至即系希望可以推高接种率，去到达到一个共存嘅目标啦。咁但系而家实在都几多行业、几多人士、几多市民都喺度就住呢个清零嘅政策咧，都系受紧苦吓，即系被围封嘅人士啦。被關閉的行業啦，一啲蕭條的經濟啦，嚇有好多人咧就係要做多次的檢測啦，嚇有啲人要被密切接觸者要被送去檢疫啦，等等等等。仲有頭先講嘅，譬如係入貨即係外來進口的貨品個價格會上漲啦，因為一啲嘅收緊嘅檢疫政策。呢啲嘅成本其實香港係咪承受得嚟咧？即係而家就話係派一個防疫抗疫基金去到補助呢啲即係受影響嘅行業啦。但始終唔係一個長遠嘅政策喎嚇。如果我哋都仍然有一段時間係要繼續清零嘅時候，可能嗰個成本咧就係會繼續咁樣去倍增上去。 我覺得咧都係翻，我再舉多另一個例咧，就呢個即係我覺得香港嘅市民咧，大家可能都要慢慢試下去建立一啲共識，因而咧就導致一啲政策嘅改變。因為個問題咧，我舉個例，譬如而家我哋今次嘅社區爆發都。好多都唔知源頭嘅，同埋咧要跟蹤佢哋嘅個軌跡咧，其實幾困難。咁就我哋出安心出行，究竟嗰樣嘢係咪跟蹤得到咧？就依家又要搞埋八達通一大扎嘢，你先至跟到部分嘅行蹤。咁其實如果我哋真係犧牲一即係某種程度上犧牲少少嘅私隱，當然好多仲有好多個設計可以使到個私隱唔係話犧牲咁多嘅。我哋系咪个跟踪系统可以做得好啲？咁呢个都社会代价嚟嘅，依家你跟踪唔到系个社会代价嚟嘅，走咗入社会里边，吓、啊，我哋根本都唔知嗰啲人去咗边度，或者佢跟住惹咗边度。咁但系呢个问题都解决唔到嘅，到依家都，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就如果我哋真系有一个大嘅方向，就我哋觉得清零嗰个代价都好大，唔通关好大。咁我哋真係要慢慢轉移到一個共存。我哋假設頭先嗰啲嘢全部都啱曬嘅話，我哋開始有個政策轉移。咁我哋就要符合嗰啲條件先得。那個條件就例如打針啦，跟嗰啲即係嗰啲我哋跟蹤嗰啲，即係如果真係有事嘅時候，知道佢去咗邊度啦。同埋我哋咧，可能每個人嗰啲衞生嘅防疫嘅措施要做得好啦，等等等等。如果唔係呢條件達唔到咧？个政策讲起上嚟系啱嘅，个逻辑性系好强嘅，但做唔到。 嗯， 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仲有就头先提过通关嘅问题啦，吓，因为即系而家都一直系同内地倾紧通关。就算呢一波嘅疫情爆发以嚟咧，政府嘅讲法都话咧，仍然系准备紧咧就系通关，准备紧即系同内地去到再倾通关嘅咁。咁喺呢个时候，其实系咪真系要继续有一个好严嘅防疫措施？是要同內地通關先是一個是首要的條件呢，還是是應該都嘗試去達至一個嘅與病毒共存的一個策略呢？邊樣先呢？應該是 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就要兩方面啦。一個就香港應該嗰個散即係嗰個傳播唔會好嚴重的情況，我相信內地先至會開始考慮個通關。咁如果你唔係耐唔耐又有一波，耐唔耐一波，咁呢個確實人哋都會有啲擔心。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內地最終佢又採取一個咩策略咧？咁呢個咧，我相信咧就即係兩邊嘅溝通咧好緊要，因為點解咧？因為喺內地啊，即係好多人都講笑咁講咧，就話香港官員有時犯少少錯誤咧就冇事嘅，內地嗰啲就要下台嘅。咁嗰啲官員都擔心嘅喎，如果你真係一下唔覺意，啊東澳嗰度搞到北京周圍係，深圳就周圍係嘅時候啦，咁佢俾你通關嘅時候，佢嗰個代價都好大，所以我諗好多嘢咧係一方面要香港自己要做得翻好，第二咧，我想兩方面嘅溝通咧應該都要做翻多啲咁多先得嚇。 嗱，睇翻最新嗰個嘅情況啦，就係葵涌村嘅下葵樓咧就要圍封強檢啊！咁啊，住户凌晨零時之前咧要採樣，行動目標咧就係聽朝早七點咧就係完成嘅。咁而咧就係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啦，咁就係、是、就話咧呢個黃大仙嘅豪苑有一座咧有三個人嘅染疫，咁啊依座嘅單位嘅座向咧就懷疑有垂直傳播，就建議依單位所有嘅住户咧要撤離啊！咁而另外咧深水埗慶豐大大厦咧，亦都系需要围封强检，住户都系需要喺凌晨之前咧就采样，目标都系听朝七点钟完成噶。咁好啦，关于呢个嘅问题咧，我哋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哋嘅。第一咧就係一個 B 細胞反應，呢個 B 細胞咧就出呢個抗體。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是、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 16% 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啦。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是、大約係過咗六至八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是、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系节目嘅时间。咁啊，戴希立啊，讲讲咧关于公务员嘅最新上班安排啦。咁今日政府咧就宣布啦，政策局同埋部门咧就听日开始咧就可以根据运作嘅需要就推行特别嘅上班新安排。政府咧会监察疫情嘅发展啦，就适时就再检讨啊。咁就讲到话咧，就系啲政策局同埋部门啦，就可以喺大致維持基本公共服務同埋唔影響抗疫工作嘅前提之下，就睇下佢哋所提供嘅服務嘅需求啦，就按佢嘅運作需要咧，就推行一啲嘅特別上班安排，減少辦公地點同一時間員工嘅數目，包括咧可以安排一啲嘅僱員咧就輪流唔使翻辦公室處所，可以咧盡可能喺屋企工作。嗱，呢、這個嘅問題咧，就公務員究竟係咪需要宣布在家工作咧？咁其實喺呢一波嘅疫情爆發之初咧，已經好多人問緊噶啦，啊會唔會宣布公務員在家工作咧？咁當時政府嘅反應就係話咧，啊都要維持翻個公共服務啦嚇，因為上一波嘅疫情咧，即係曾經實施過一啲嘅在家工作嘅安排咧，就發覺啊好多嘅服務咧就冇辦法咧就係繼續維持到啊，咁好多都係一啲緊急啊、必要啊嘅啲服務同抗疫有關，亦都可能咧就係同一啲俾市民申請抗疫基金等等有關嘅一啲工作。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喺在家工作嘅話咧，就唔方便，就做唔成呢啲工作，就積壓咗好多呢啲公共服務啦。咁但係到而家啦，佢終於咧就宣布啊，即係啲部門咧就係睇下有冇一啲人可以在家工作啦。咁算唔算係一個政策轉向咧？大希林。 其實我喺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同你都傾過呢個問題。當時咧 ，Omicron 啱啱開始蔓延嘅時候咧，我哋都提出咗兩個問題，一個就係需唔需要停課，第二個就係公務員係咪需要咧局部地在家工作作為一個帶頭。咁當時都係政府就似乎好堅決，就話唔使停課，不過依家就停咗課啦。亦都當時亦都話公務員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就。不需要有呢個在家工作安排，不過依家又開始有個彈性嘅安排啦，咁樣，咁呢個都合理嘅，因為情況一路變化。不過我覺得，我成日都講咧，做任何呢啲工作咧，最好就有個路線圖同時間表咧，就清楚咗咩情況下邊我哋就會有變動咧，就好過咧一時就個口好硬，但係突然間又有一個比較大嘅轉變，例如一月。四號嘅時候仲係話唔會收緊措施，一五號就會收緊，諸如此類，有啲人會有個期望落差嘅，即係咁樣。咁但係 今次公門做咧，我覺得就無可厚非嘅，即係如果喺維持一定服務嘅情況下邊，反而我想帶出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有部分公務員佢可以在家工作，或者可能在家嘅時候咧，佢個工作唔係一定好繁忙，喺自愿或者有安排嘅情況下邊咧，有部分人可唔可以參與一啲唔係帶有咁危險性嘅抗疫工作咧？例如最近頭先講嗰啲屋邨嘅依家都需要好多人手啦， 要需要千幾人， 今次 都千幾人啦。 如果將來仲有不幸地有其他屋邨都出現咁嘅情況，咁一時你就算話臨時請人都請唔到㗎，即係咁樣，會唔會有一部分係喺自愿或者有安排嘅情況下邊咧，可以協助一下一段時間人手緊張嘅問題？我就反而提出呢點啊，可以係咪可以考慮一下？ 关于决定咧，即系公务员系咪应该在家工作咧，仲有一个即系示范嘅作用噶。 系， 因为咧即系之前咧就系今波疫情之初咧，咁就政府就呼吁啊，即系私人企业咁佢到睇下，即系睇下有冇得在家工作啦。咁但系好多嘅企业咧，其实系同一啲政府部门嘅运作啊系息息相关。即系譬如佢需要申请一啲政府部门嘅一啲问题啊，咁佢系需要咧就睇住即系政府究竟有冇在家工作咧嚟到决定噶。咁所以咧就嗱，而家咧即係終於咧就係公務員咧就係都可以啊，即係部門咧去到睇下有冇得在家工作啦。咁會唔會真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叫做鼓勵到啲私人企業都係宣布在家工作 呢？我嘅印象咧，好多私人企業咧就早過政府咧已經做一個輪流，即係翻公司或者係部分在家工作。即係如果今次 Omicron 呢個情況咧，好多私人企業咧係做先過政府嘅，我覺得，因為大家都覺得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同埋應該已經點樣維持到，即係正得如學校一樣啦。依家如果你話再停課網課咧，其實翻嚟學校就早有準備添，我覺得即係嚇。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咁啊，唔知大家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都系公务员咧？又或者系大家唔同嘅行业，大家有冇一啲嘅大家嘅公司啊，有冇一啲嘅在家工作嘅安排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這个时间咧就系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主席唐丽娥啊，唐丽娥你好， 系主持人， 唐小姐， 对于今日政府嘅公布有咩睇法？ 哦，睇到嗰、那個今日政府公布我哋即係部門啦，可以即係安排翻我哋公務員啦，可以一個輪流工作。咁其實咧就係、是、我覺得呢個我哋真係贊成啦，當然係，因為其實之前佢13號都出咗一次，咁其實我都有反映過，就係話而家今次個 Omicron 嗰、那個即係嗰個疫情發展咧，真係比較快，同埋傳染性比較高，咁所以都係應該係即係輪班去做咧。其實最主要個目的，就是第一，我们不可以因为一个同事惹到之后就令到整个 office 呢，即是他们因为我们有指引，就是一有一个是確診咗咧，成個 office 就算唔見面都好啦，總之同一個 office 同一層咧都要work from home噶啦，即時。咁呢句話就直頭係一個成個 office 一個停擺啊！咁所以其實嗰時我都鼓勵話啊，其實即係如果部門可以做到輪班工作好啦，但係當其時應該就係有啲指引令到即係好多部門都出唔到啊，又做唔到work from home 嘅，係啦。咁咁但係就。今次咧，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再做啦，咁可能會覺得，咁好似比較遲咗。但係其實咧，即係對比一年前咧，因為一年前可能咧，我哋就直頭停得好緊要啦，咁變咗好多工作咧就擺低咗啊。咁今次政府咧唔敢即係冒然話，即係要即刻全世界 work from home 咧，就可能就係、是、即係要求就係話啊，真係唔好停啦，啲 office 咁變咗個部門就唔敢停喎。咁而家啦，因為個疫情真係快得太緊要啦，咁變咗咧，即係點解政府遲到？而家先再出聲咧，就係、是因為真係個傳染性比較高，因為我哋見到都係真有部門真係停咗啦，真係可以成個 office 一個同事中招，成個部門要停一停咁樣，係啦，起碼停幾日都死啦咁樣。咁變咗其實而家我見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希望今日出咗嗰、那個依、這個宣傳，令到部門即係首長真係落實一個。 阿陶麗，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好， 多謝你先。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北河街庆丰大厦晚上七点起围封强检，预料听朝完成。另外，葵涌村下葵楼晚上七点起围封强检，预料听朝七点完成。本港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属于本地感染，包括5宗暂时找不到源头，24宗与其他个案相关。葵涌村的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累计至210宗。葵涌村多69宗个案，27宗同日葵楼有关，影葵楼有33宗，雅葵楼2宗。千葵楼、碧葵楼、旭葵楼、春葵楼、夏葵楼、白葵楼、绿葵楼各增一宗个案。邻近的大窝口村富强楼除了早前一宗确诊，亦都有一宗初阳个案，是楼上楼下同方向单位，怀疑有直向传播。黄大仙豪苑第一座亦都有2宗确诊个案，亦有一宗初阳个案，亦都是属于E单位，其中一宗个案怀疑最新购买仓鼠。5宗暂时源头不明个案，包括英皇佐治五世学校何文田分校一名学生住在东涌蓝天海岸第6座，平日有到平台玩。一名53岁住葵芳村女患者怀疑属于奥密克戎个案，平日有去葵涌广场和新都会广场。另外有一名荃湾花园荣华阁居民、黄大仙豪苑一名75岁居民、一名在黄大仙任职发型屋的49岁女子。日本东京都新增85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上个星期一增加大约4800宗。大阪府亦都新增超过4800人染疫。日本目前有16个地区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当局计划在明日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将重点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另外18个地区。共同社报道，东京都的疫情持续，家庭内的感染明显增多。都政府在千代田区开设无症状感染者的住宿疗养设施，防止家庭内感染，将会在明日启用。里面设有大约350个床位，有医护人员常住。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到场视察之后说，希望民众家里的儿童或者长者与可能造成传染的人保持距离，呼吁感染者使用疗养设施。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雨同薄雾，听朝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啱啱收到嘅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丽晶花园对开慢线有意外啊，塞到去国际这个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丽晶花园对开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国际展贸中心，咁头先提过啦，近住丽晶花园对开有意外。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路面呢这个观塘道现时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仍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上月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都是多车，龙尾去到亚街路街。 新界大埔公路上水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龙尾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多车少少啫。至于临时交通安排方面，咁啊葵涌上角街就因为有强制检测啦。在这个日葵楼外面的上角街就继续封闭，另外就是深水埗的北河街都是因为强制检测，介乎元州街至福荣街的一段北河街现时都是需要封闭的。另外想早点提醒大家，中环的杰志街今晚有电影拍摄工作的，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阿巴甸街一段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嘅，喺道路上咧，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嘅一個喺聽日開始啊，一個實施咗僱員特別上班安排啊，咁就要求啲政策局啦，同埋部門咧，咁就喺呢個嘅睇下佢哋所提供嘅公共服務啦，咁但係就要減少咧，就係翻工嘅員工嘅數目啊，包括咧就安排部分僱員咧就輪流唔使翻辦公室，盡可能咧就在家工作。咁啊，都問問聽眾啦，咁啊，大家有冇係公務員嘅聽眾喺電話旁邊咧，可以打上嚟咧？咁亦都问问咧，就大家自己所属嘅公司啦吓，或者工作嘅场所，有冇一啲在家工作嘅安排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就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主席唐丽娥倾紧啊，请翻佢出嚟先，唐丽娥。 系你好，主持。 系嗱，你头先就话咧，即系之前咧喺一啲嘅有啲嘅确诊个案嘅部门咧，一有一个个案咧，就成个部门咁停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点样嘅情况嘅咧？ 啊，因为我即系知道就系有譬如一个同事啦，即系喺个 office 里边，因为我哋个指引出咗嘅就话，只要佢系确诊嘅话咧，咁同层见面，就算唔见面都好啦，因为同一层做嘢嘅，即系隔篱添，可能啊，就算我同佢冇面对面咧，其实个指引就系话都要即刻 work from home 去做一个检测咁样嘅。咁我见今。即係啱啱呢幾日咧，我咁最快變化呢幾日咧，見到一啲即係啲同事就係、是真係喺葵涌村嚇、啊，可能真係啲嘢，但係個確診有見報章都見到有個可能係警隊文職嘅，咁其實變咗佢同佢密切接觸嘅同事都係要去防，咁你變咗你個 team 人已經係即係停咗幾日嘅咯喎，咁因為佢哋呢。今日之前都仲係日日都翻工啊嘛，咁變咗你同一層樓就已經要 work from home 啊嘛，咁呢個就係我哋所知佢之前個 CSB 嗰個指引咯。咁但係而家隔離今日咧，我哋睇到個指引咧，佢都可以再清楚翻啦，就係話佢個 main point 就係最主要就係要減低喺 office 嘅人數啊嘛。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好清晰，即係都話到俾部門聽啦。咁當然而家佢個權都要俾翻部門睇翻佢運作上面，但係其實我都係想鼓勵翻即係部首長，最主要睇翻今次個主要性，其實係我哋就唔想即係一個惹到咁你突然間同一層或同一個 session， 你如果你日日都安排去翻工，咁你一停擺嘅話咧，咁就嗰個 office 就冇曬人，即係冇人喺 office 啊。咁始終某啲工作都有 office 做嘢噶嘛。但係如果而家已經開始，譬如話我即係一係減低人流，減低我哋員工面對面見到面，譬如話我哋有即係每日都有三分一嘅同事翻到嚟，咁真係萬一嗰三分一 出事嘅话，一个中招中到个三分一，我仲有三分二可以顶住再顶上咁样。咁呢个先至系令到公服务咧可以继续运作，因为始终就唔想好似去到旧年咁完全系即系突然间一严重就停摆咁样啦。但系而家见到系即系个趋势都比较几何级数咁上，咁我觉得而家佢呢个安排都即系再一次再出今日出嘅，咁都清晰嘅。当然要睇翻即系部门即系实质落啦，因为啱啱见到我头先所讲，上个礼拜去出咗一次，但系就冇部门去跟嘅，因为系根本做唔到啊嘛。咁所以最紧要大前提就系个人手再加，而家我嘅知道有部門咧嘅，就算文書啊，嗰間文書嘅同事咧，即係可能大部分嘅工作都可能係文件唔可以拎翻屋企，一定去 office 工作。但係我見有部門已經安排一啲叫做即係notebook 就俾一啲文書同事，即係佢總有一啲嘢係用電腦做，即係譬如我 office 都可以用電腦做嘅，咁佢咪用佢嘅 notebook， 即係部門提供嘅 notebook 喺即係屋企就做一啲即係可以用電腦做嘅嘢做咗先，咁有啲真係要翻 office 做啦，咁輪翻去嗰間佢翻到去啦，咪再補翻做一啲真係 file 性實體嘅工作落去咯。咁呢個就我諗應有部門係有預備，就是、連文書嘅同事，即係唔單止係專業嘅部門同事有自己嘅 notebook， 可能連文書佢都會提供嘅話，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咁嘅做法都效法，即係我覺得值得效法嘅，即係連我哋一般文書同事，因為以往舊年可能覺得投訴。啊！文書同事都冇樣樣都冇得攞翻屋企，咁你翻嚟做咩咧？咁但係而家我見部門可能有一年呢兩年嗰個經驗咧，佢哋已經預備好啦。咁所以其實政府都 ready 去做連埋文書前線嘅基層同事都可以即係安排個放風。咁其實呢個係好最主要就係千祈唔好一個同事即係確診啊、中招啊，惹到成個 office 停曬。咁就呢個我諗唔係任何部門都唔想見呢樣嘢。 我想問你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咧就即係我相信出邊私人機構好多都準備可能某軍有事嘅時候咧，就其他人咧可以代替咗佢嘅工作，無論佢翻 office 或者係 work from home， 即係呢個彈性安排。我唔知道政府係咪最近先至會行呢樣嘢，或者先至開始有呢個安排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頭先咧就諗到咧，就話如果真係有啲人佢個工作咧係唔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但係呢段時間佢安排咗佢停咗嘅時候咧，你覺得如果鼓勵喺自愿或者係有安排嘅情況下邊去幫手做一啲社區嘅抗疫工作，你覺得呢個可唔可行？ 我諗即係其實。即係大家知道抗疫，即係都係即係政府嘅即係職責啦。咁我哋公務員一份子，咁我哋都即係真係冇得話唔做嘅。咁如果去到一啲即係話真係唔夠人手喎，咁要幫手嘅話咧，我大前提最緊要就係即係最好就係自願先啦。首先係咪同事都自願？ 即係自願同安全啦，即係咁樣啦，係啊。 就要安全，因為個保護衣啦足夠啦。因為咧，如果一啲咧即係本身已經係一個專業人士，佢可能知道自己嗰個保護自己嗰個能力，咁啊即係已經知啦，譬如醫護人員一定知啦。但係譬如話可以去到一啲嘅，譬如可能係真係一啲嘅文職同事，可能佢一般佢都唔會做，因為即係唔知道點樣做嘅，佢亦唔識得保護自己。而喺個場地去到嗰個中心冇人教佢嘅話咧，攋嘢嗱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一人中招翻到 office 嘅話，因為第二日會翻工噶嘛，即係我 work from home 嗰日，如果我去做嘢，即係我當好似頭先你話要鼓勵咁做嘢，第二日跟住我就翻 office 做嘢啦，咁跟住就攋嘢，就起碼冇三分一， 即係染到病毒啦。 跟住就第二個三分一，第三個有第三個三分一，咁好快就成個 office 停擺噶咯喎。咁所以就係話最緊要就係嗰個保護性，即係佢嗰個保護衣要夠啦。咁當然自願，我哋個自願意思我可能而家我聽到有啲就話啊咁啱好似攞攞圍葵涌村做例子，會唔會係即係本身我裏邊都已經係俾人隔離咗裏邊啦？咁如果淨係裏邊嘅工作有如果有即 即係當有一定數量啦，咁佢哋嘅公務員同事就話：啊好啦，你我都混咗裏邊啦，你俾我幫下手啦。咁嗱，呢啲可能佢自己都話自愿嘅，因為佢都喺混咗裏邊嘅。咁我覺得咁呢啲就即係盡可能就係減少，就話我去咗個地方，我而真係個保護唔夠，而跟住我就翻 office 咧。咁呢個真係政府係完全唔想睇到噶啦，我相信係，即係我相信係一樣嘢啦，係啦係啦咁樣咯。如果佢保護足夠嘅，佢知道點樣保護自己嘅，咁我覺得即係。咁你要幫手，咁我哋即係作為公務員，咁即係都即係冇辦法啦，咁樣嚇，即係冇辦法之中，你都要即係因為人手唔夠，所以人手夠嘅醫護人員啊，或者前線衞生人員嗰啲，即係有專人。專業知道嗰個嘅保護自己嘅人員夠嘅話，咁啊當然即係俾一啲適合人士去會好啲咯。 Okay. 但係我而家個保護性同自願性係行先嘅，真係。 Okay. 我想問到你一個問題咧，就是、關於下個月16號開始咧，就係、是、要擴大疫苗氣泡啊！公務員進入政府嘅場所咧都要打針啦。咁之前咧就係、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就講話咧，而家係大約有1%嘅公務員咧就未打針嘅咁亦都咧係如果到時咧就係冇呢個嘅未打針，而就冇一個嘅醫生證明嘅話咧，會被視為無故缺勤，仲可能咧就即係會紀律處理添啊！最嚴重係革職嘅。你有冇收到一啲即係未打針嘅公務員嘅個案咧？咁如果係一個都幾嚴厲嘅一個處分嘅機制嘅時候，你又點睇咧？ 其實而家我諗大前提大家都明要理解就係、是、即係政府行到呢一步嗰個疫苗氣泡就係、是、即係都想話即係最早打針啦，即係保護自己係最緊要啦。因為頭先所講就係話，如果佢即係點解佢去到呢一樣嘢咧，就係、是、確保即係因為打咗疫苗，當然打疫苗都可能會中招，咁但係打疫苗個中招率高定低咧，我哋唔知道啦。但係我可能即係以我頭先所講，大前提真係唔好自己即係感染到，跟住去翻 office， 跟住就惹同事，呢個係即係最唔想見嘅。所以我諗政府要行到呢一步，就係想個一個同事即係都打啦，你考慮打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嗱，當然我哋都相信係有人係真係個醫生問題嘅，要可以提供醫生紙噶啦，即係譬如佢真係敏感啊，一打就會豬到腫個豬頭，咁呢啲有醫有敏感一定係打唔到啦。咁同埋我見到佢話連即係懷孕嘅同事都有一個可以即係嗰個 special pass 嘅，咁我覺得政府依度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已經係我見到，咁、 okay. 變咗我哋都鼓勵同事即係即係如果自己即係最緊要問。醫生，我諗係適唔適合咧，唔係我同任何人去決定俾唔俾，或者政府係咪一定強硬？我覺得呢個係好強硬。我諗我哋個個都做唔到呢樣嘢嘅。最緊就係醫生係好專業，佢嘅提即係佢嘅建議係好好咯。譬如醫生話。真係佢個體質係唔打得㗎，咁醫生就唔好吝惜啦，就真係俾個醫生指佢咯。 Okay. 因為係啦，醫生知佢可以話啊，我不如你三個月嚟，你再睇下嗰時，睇下三個月後你用適唔適合打針。咁呢個係可以繼續去即係延長呢個醫生呢、這個醫療證明㗎嘛， okay. 就唔好即係覺得唔孭低就唔俾咯。因為最緊要就係同事都驚會唔會打完之後我有咩生命危險，佢會驚呢樣嘢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唐麗娥嚇，多謝你。唐麗娥咧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主席嚟㗎。咁我呢個時候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一齊聽第35季地區事務節目 《大埔千層記》。 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的旧大埔警署，而家已经活化成推广低碳永续生活的基地。今集请嚟绿汇学院的代表张可欣分享点样利用呢一栋建筑推广环保。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新一届的立法会任期已经开始了，议员人数大增到去90人，限制了一些委员会成员的人数，有一些评论就说其实是收窄了议政空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其实就没有的，他一样可以去个委员会，当然他是没有投票权等等，你都看到以前一个人是同时开4个会，我们希望能够提升议事质素。 星期六朝早8-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今日大气流呢个时候咧，亦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咧而家疫情系咁样去爆发法咧，咁啊究竟啊，即系本身原定会结束嘅社交距离措施，去到年初四究竟有冇得放宽呢？嗱，喺星期六嘅记者会上面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被问到呢个问题啦，咁佢就讲到话咧，而家嘅情况睇年初四啊嗰个嘅社交距离措施结束能够放宽。大幅度放宽的机会咧系比较微啊，不过咧就唔想讲到咁死啦，因为咧就话会不断咁检视，咁就如果唔放宽，又系唔系百分百唔放宽？有冇啲咩形式，譬如利用疫苗气泡嚟到放宽咧？咁呢啲咧政府都会讨论下嘅。 我依家就担心会唔会收紧添，即系如果咁样嘅情况，不过都睇下政府点宣布啦。不过我相信咧，即系饮食业啊，或者嗰啲依家。即係嗰啲處所咧，我相信面臨嘅困難都好大，同埋咧都唔係淨係佢哋，我相信成個經濟咧都會即係錯一錯嘅。依家依段時間， 嗯，即係以食肆為例啦，咁其實食肆咧嗰個嘅晚市堂食禁止咧，就去到年初四，其實已經損失咗佢哋團年飯嘅生意啦。咁如果之後咧都冇得放寬呢個晚市堂食嘅話咧，佢哋可能呢啲開年啊嘅生意咧都會冇埋，更加唔好講係嗰啲即係完全係停止營業嗰啲行業啦，即係一啲表列處所嘅行業，譬如酒吧啊、美容業啊、健身中心啊、等等遊樂場所啊等等呢啲嘅場所咧，佢哋咧如果要再去到延長佢哋嘅禁制嘅措施嘅時候咧，相信嘅損失咧就會好大。咁政府係咪會繼續啊用防疫抗疫基金嚟到資助佢哋咧？咁呢個咧又會調翻轉咧，又會令到政府個開支咧係非常之多。 仲有咧，如果有啲失業嘅情況可能會出現，因為有啲人可能唔做啦，即係咁樣。依個都其實都各行各業，特別飲食行業咧，我相信個困難好大。 嗯，早前咧都有啲行业咧就走出嚟咧就建议政府啊，佢哋愿意咧就提早去到实施嗰个嘅疫苗气泡，因为本身咧就政府话系2月24日先至疫苗气泡啦，喺呢啲场所上面，佢哋愿意提早实施嚟到换取咧早啲可以开业啦。咁呢个又会唔会系政府可以考虑嘅问题咧？咁而但系又要咁谂，即系好啦，佢哋肯用疫苗气泡啦，但系咪就代表回复翻晒原状吓，完全可以正常咁营业咧？呢个又会唔会带嚟一啲嘅传播嘅风险咧？呢啲全部都是一些可能是要是一啲揾一啲中间落墨啊，或者是点样去攞一个最佳平衡的一啲要考虑的问题啊。好啦，这个时候咧，我哋不如请嚟餐饮业的代表同我哋倾下先。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啊，黄家和你好， 系阿黄生， 系喂，黄家和， 系。 收得麻麻地下咁啊，不如都想問一下，即系嗱，而家年初四能夠全面回復嗰個嘅機會咧，相信係有啲微啦。咁你哋點睇啊？係可能黃家和個電話接收咧麻麻地，不如同事同佢去睇睇嗰個電話連線先啦。咁嗱，其實有啲食肆咧就提出過一啲嘅建議嘅，阿戴希娜，因為咧就而家嗰個晚市應該話而家個食肆堂食咧只係限到晚上六點啦。咁有啲餐飲業都就睇啊，可唔可以有啲中間落墨，譬如係開早段嘅晚市咧，即係譬如俾佢哋食到八點啦，咁可以做到早段嘅生意咧。咁呢個都係有啲嘅業界咧去建議嘅問題嚟嘅。 系，因为有啲人讲，即系讲笑咁讲，嗰啲菌唔会净系即系夜晚先走出嚟噶嘛，即系晏昼都会走出嚟。咁如果晏昼可以得到，夜晚可唔可以早啲收？即系或者我哋有一定嘅措施，可以俾佢做翻六至八咧。咁亦都有人提出意见嘅。 唔系，咁当然病毒唔系夜晚先走出嚟啦。呢个我谂有啲人系即系去到系啦，讲笑啦。咁但系即系政府禁止晚市堂食，就是、希望去到减少一啲即系不必要嘅，譬如系宴会啊，或者系一啲聚会，即系减少不必要嘅聚会啦吓。咁如果系，但系咁嘅时候，又会令到即系好多人真系需要吓，即系夜晚食餐饭吓，或者真系过时过节，真系好想简单食餐饭，呢啲嘅机会都冇埋咯吓。咁又系咪值得咧？咁有冇一啲嘅可以中间落墨嘅一啲位咧吓？咁啊，大氣立你又點睇咧？會唔會真係可以有其他方法處理咧？ 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阿梁卓偉醫生都有提出依點嘅，即、就、係、是、放寬呢個六至八。咁同埋，如果我哋有一定嘅安排嘅情況下邊咧， 係咪可以仍然繼續翻，即係有呢個氣泡嘅情況下邊咧，我哋可以照開放翻部分嘅食肆嘅時間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可以大家去討論啦。當然我哋做新呢啲嘢都有機會有可能咧有代價嘅。不過我哋睇下即係兩者係點樣。不過我咧依家成好多我可能我自己過度憂心啦。好多人話通貨膨脹又冇乜事。依啲嘢咧，我哋依家又有啲補償，但我覺得實際上，如果係一般市民嘅生活咧，其實係差咗嘅。因為點解咧？你最近一連串嘅措施咧，通貨膨脹好似冇乜，但係實際上咧，係啲嘢喺街市買嘢係貴咗嘅。 好，我哋請翻係黃家和出嚟先。黃家和你好， 係。 系，對於政府就話啊，年初四可以大幅度放寬，就機會微啦。你嘅你睇法係點啊？ 我相信都幾微噶啦，因為而家個疫情咧都仲未受控啦嚇。咁、我哋打定輸數噶啦。咁之前咧，頭先你都有提及到我哋餐飲業咧，亦都想政府盡快去推行個疫苗氣泡。咁亦都希望呢，如果推行疫苗氣泡嘅話，亦都係可以將嗰個限聚嘅一啲措施呢係可以放寬嘅。咁但係而家照睇嘅情況呢，好似許樹昌教授所講咁，如果2月4號呢去放寬個限聚呢，其實嗰個機會都幾難呢。咁喺呢一方面呢，就我相信如果我哋都始终呢，而家冇咗堂食呢，个生意係真係大受影响嘅。咁我估计呢，如果一月份我哋嘅生意呢已经係少咗大概40亿嘅生意啦，呢个係相等于唔见咗四成嘅生意嘅。如果二月份呢嗰、那个疫情仲未控制而继续受限嘅話咧，我哋嘅整個月嘅生意，因為冇咗春茗啊、團拜啊、一啲宴會嘅活動啊，咁呢個生意咧，亦都係會大受影響咯。咁所以其實佢亦都希望政府喺呢個時刻咧，就第一咧，我哋係想將嗰個限聚嘅時間咧，咁其實夜晚六點咧係放寬到八點鐘，咁但係咧亦都係會跟翻政府一啲好嚴格嘅限聚嘅措施嚇、譬如話而家 B、C、D 都用246嘅個人嘅安排啦，咁喺呢方面咧，咁其實我哋除咗人數嘅限制之外咧，咁其實亦都可以再加多一啲防疫嘅措施嘅，譬如喺个消毒嘅环境个方面啦，啲顾客进入个场所嗰度咧，就一定系要佢哋呢个如果系法例喺二月四号咧已经系实行个疫苗气泡嘅话咧，我哋会严格执行呢一方面咯， 有冇同政府倾过啊？ 其實有嘅，我哋都一路不斷咁樣同政府咧有溝通，咁亦都希望咧除咗希望放寬部分嘅一啲限聚之外咧，咁其實當然亦都希望政府咧喺呢個時刻咧就要想辦法咧援助受影響個行業啦，特別我哋餐飲行業嘅話，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重災區嚟嘅。咁特別擔心咧，啲工人喺呢個時刻咧，因為過年啊嘛，咁年關咧都幾難過，咁如果冇一啲支援嘅話咧，咁好多企業咧特別係喺因為三月份咧，我哋就又踏入去我哋餐飲業嘅淡季添啊，咁所以如果一月二月我哋都冇生意嘅話，咁以往咧一二月咧其實 即係可以賺到一啲錢，都維持到三四月嘅一個淡季嘅經營噶嘛。咁如果冇咗呢個生意，又政府又唔支援嘅話咧，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就真係好困難啦。 嗯，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嚇，多謝你。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嚟噶。咁而家業界嘅意見就表達咗啦。咁政府就要作出一個即係艱難嘅決定啦。即係究竟係開翻俾啲業界去到營業啊，定係繼續維持一個比較緊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去到防止個病毒嘅擴散咧？咁呢個就要睇睇政府點決定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继续时间同一时间5至8咧，会同大家继续做自由风噶。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